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5章金蛋和魔眼第77集。 哈利不知道这个澡要洗多长时间才能解开金蛋的奥秘，因此决定夜里行动，这样就能想洗多长时间就洗多长时间了。尽管他很不愿意接受塞德里克更多的恩惠，但还是决定使用级长的洗澡间。很少有人能够进入级长的洗澡间，所以他受到打扰的可能性也就小得多。哈利仔细筹划着他的这次行动。以前他因为半夜起床到处乱逛，被管理员费尔奇抓住过一回，他不希望这种经历重演。隐形衣自然是不可缺少的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哈利还想带上火点地图。火点地图的重要性仅次于隐形衣，是哈利违反校规时最有用的辅助工具。地图上显示出霍格沃茨的全景，包括许多错综复杂的捷径和秘密通道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还用标着名字的小点显示城堡里的人在走廊里走动的情形。这样，如果有人走进洗澡间，哈利就会预先得到警告。星期四夜里，哈利偷偷从床上起来，穿上隐形衣，蹑手蹑脚地溜下楼梯，然后就像海格带他去看火龙的那天夜里一样，等着肖像洞口打开。这次等在外面的是罗恩，他对胖夫人说了口令： 香蕉炸面团。 祝你好运。 罗恩低声说，一边钻进了公共休息室，哈利与他擦身而过。今天夜里，哈利穿着隐形衣行动非常别扭，因为一只胳膊下夹着沉重的金蛋，另一只胳膊还要举着地图凑到鼻子底下。还好，月光映照的走廊里空荡荡的，非常安静。哈利在几个关键的地方都查看了地图，确保自己不会撞见任何人。他来到糊涂蛋波里斯的雕像前，这是一个表情茫然的巫师，两只手上的手套戴反了。哈利像塞德里克告诉他的那样，找到雕像旁边的那扇门，靠上去低声说出了那个口令： 新鲜凤梨。 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哈利闪了进去，回身把门插好，脱掉隐形衣，四下张望。他的第一反应是，当一个级长真不赖，单是能够使用这个洗澡间就值了。一个点着蜡烛的豪华枝形吊灯给房间里投下温馨的柔光，每件东西都是用雪白的大理石做成的，包括中间那个陷入地面的浴池，它就像一个长方形的游泳池。浴池边上大约有100个金色的龙头，每个龙头的把手上都镶着一块不同颜色的宝石，此外还有一块跳水板。窗户上挂着长长的雪白亚麻窗帘，一大堆松软的白毛巾放在一个墙角，墙上只挂着一幅画，镶在镀金的相框里，画上是一个金发的美人鱼躺在岩石上睡得正香，长长的秀发浮在脸上，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声微微颤抖着。哈利放下他的隐形衣、金蛋和地图，走上前去，左右张望，他的脚步声在四壁间回响。这个洗澡间确实豪华漂亮，他也确实渴望试一试其中的几个龙头，但此刻站在这里，却忍不住感到塞德里克是在捉弄他。这个洗澡间对他解开金蛋的奥秘会有什么帮助呢？他尽管这么想着，还是把一条松软的毛巾、隐形衣、火点地图和金蛋放在泳池一般大的浴池边，然后跪下去拧开了几个龙头。哈利立刻发现，这些龙头喷出的是各种各样混着热水的泡泡浴液，但它们又和哈利以前接触过的泡泡浴完全不同。其中一个龙头喷出足球那么大的粉红色和蓝色的泡泡，另一个喷出晶莹剔透又密又厚的泡沫。哈利觉得如果他愿意试一下，这些泡沫准会把他拖在水面沉不下去。第三个龙头喷出香味浓郁的紫色雾气，在水面上弥漫。哈利玩弄着这些龙头，一会儿开一会儿关。他特别欣赏一个龙头喷出弧形水柱从水面划过的奇妙景象。一转眼间， 深深的浴池就放满了热水、泡沫和泡泡。偌大的浴池这么快就满了，真是神速。哈利关掉所有的龙头，脱去睡衣、拖鞋和浴袍，钻进了水里。水真深啊，他的脚勉强能够到池底。他在水里游了两个来回才回到池边，一边踩着水，一边仔细端详金蛋。在热腾腾的浮着泡沫的水里游泳，周围漂浮着一团团五颜六色的雾气，这滋味真是妙不可言。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灵感，脑子里也没有灵光一现豁然开窍。哈利伸出手臂，用湿漉漉的双手托起金蛋，把它打开。顿时刺耳的惨叫声充斥了洗澡间，在大理石的墙壁间回响震荡，但这声音还是那样莫名其妙，而且和所有的回音混在一起更加令人费解。他啪的一下把金蛋合上，担心这声音会把费尔奇招引过来。他甚至怀疑这就是塞德里克的阴谋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说起话来，吓得他灵魂出窍，金蛋从手里掉落，在洗澡间的地上当啷啷地滚远了。 如果我是你，就把它放在水里试试。 哈利一惊之下吞下了几大口泡泡，他站起来呸呸地吐着，才看见一个愁眉苦脸的女幽灵翘着二郎腿坐在一个龙头上，是哭泣的淘金娘。人们常常听见她在三楼一个马桶的下水管道里伤心地哭泣。 淘金娘， 哈利恼火地说， 我什么都没穿。 其实这没有关系，因为水里的泡沫很厚，但哈利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他怀疑自从他进门，淘金娘就一直躲在一个龙头里窥视着他。 你进去时我闭上眼睛来着， 淘金娘说，从厚厚的镜片后面朝他眨了眨眼睛。 你好长时间没来看我了。 是啊， 哈利说，一边微微弯曲膝盖，确保淘金娘除了她的脑袋以外什么也看不见。 我不应该进你那个盥洗室，是不是？那是女生盥洗室啊。 你原先并不在乎呀， 淘金娘悲戚戚地说。 你以前整天待在那里。 这倒是事实，不过那是因为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发现淘金娘那个失修的厕所非常安全，他们可以在里面偷偷熬制复方汤剂，那是一种禁止使用的魔药，曾把他和罗恩变成了克拉布和高尔的活生生的复制品，持续了一个小时，使他们能够混进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。 我因为到那儿去挨了批评， 哈利说，这话有一半是事实。珀西有一次碰巧看见他从淘金娘的盥洗室里出来， 后来我想最好还是别去了。 淘金娘说，一边忧郁地捏着自己的下巴。 好吧，不说了，我会把金丹放在水里试试的，塞德里克·迪格里就是这么做的。 你也偷看他来着， 哈利气愤地问， 你这是干什么？夜里溜到这里偷看机长们洗澡？ 有时候吧， 淘金娘十分诡秘地说， 但我以前从来没有出来跟人说过话。 我很荣幸， 哈利闷闷不乐地说。 你把眼睛闭上。 他看到淘金娘确实把镜片捂得严严的了，才从浴池里站起来，用毛巾紧紧裹住腰部，过去把金蛋捡了起来。他刚钻进水里，淘金娘就从指缝里看着他说， 行了，快点吧，在水下把它打开。 哈利把金蛋放在布满泡沫的水面下打开，这次金蛋没有惨叫，它发出鼓鼓的歌声，这歌声从水底下传来，它听不清唱的是什么。 你需要把你的脑袋也钻进水里， 淘金娘说，似乎很高兴能对哈利指手画脚。 钻进去吧。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，钻到了水下。现在他坐在泡泡浴水底的大理石上，听见手上被打开的金蛋里有一些古怪的声音在齐声合唱。 地面上无法歌唱，当你搜寻时，请仔细思量，我们抢走了你最不舍的宝贝。你只要一个钟头的时间，要寻找和夺回我们拿走的物件，过了一小时便希望全无，它已彻底消失，永不出现。 哈利浮上去，钻出飘满泡泡的水面，他甩了甩头，把头发从眼睛上甩掉。 听见了吗？ 陶金娘问。 听见了，寻找我们吧，在我们声音响起的地方。而我这么做是为了要……等一等，我需要再听一遍。 他再次钻进水里，金蛋的歌声在水下唱了三遍，哈利才把它牢记在心。然后他一边踩水，一边使劲地思索，淘金娘就坐在那里望着他。